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法律点评啦，咁啊，继续有啊，法律点评啊，好开心啊，啊，唔好 咧借住呢啲法律 就 推咗啫， 系啦 ，OK 啊，咁王伯不嬲都系好充裕嘅时间嘅 ，OK 系我忙嘅啫，吓，咁样咧，咁啊，礼拜王伯想讲呢个香港租界系嘛， 租界同埋都系同国际法有关啦，嗰、那个即系大楼嗰个案啦，大楼个案。罗杰成大楼个案咧，澳门啊不能引渡啊呢、這个。 系咁啊，讲咗个租界先啦，呢、這个香港园嘅计划。咁、喺法律角度又点睇咧？咁啊，其实我觉得好过瘾嘅一条桥，即、就、系、是、我哋反殖民呢个广州吓，广、州嘅南沙系。 都唔好谂得咁好喎、啊，即、就、系、是、你摆人上去，佢又摆人落嚟，大家互换嘅啫。 哦，即系我哋咧就去晒南沙，所有香港人、OK。啊，跟住咧就所有嘅大陆嘅新嘅贵族咧就嚟晒香港，系咪咁？ 啊，你唔好咁，即系你永远都系有着数有蚀底嘅啫。你喂，你摆人上嚟，因为俾幅地你得，咁到时喂个放多几个人落嚟，你又几夹夹咁啊唔得。 唔系，佢原本嘅方案就谂住咧嗰啲起公屋啊，喺嗰度起居屋啊，老人福利啊，去晒嗰边啊 ，OK。咁但系 啲人就话放逐啲人去啦，系咪 啊？放逐啲话叫做 放逐啲人去啦，苹果嗰啲咩一定啦。但系佢唔知道香港其实不嬲都系咁噶。 点样不嬲系咁咧？唔明 嗱，新嘅屋邨、靓嘅屋邨，其实起晒喺新界嚟嘅。 系 开头去到嗱华富村，而家巴闭啦，又话无地可建。开头系嗰度系坟场嚟噶嘛？你唔知佢斩头噶嘛？日本仔斩头嘅地方嚟噶，冇人去噶。 我哋冇记忆噶嘛？对于嗰啲系 啊，唔系即系起嗰阵啊，即系得条路去香港仔嗰头好难去噶，嗰阵啲一层巴士啦嘅年代啊，我细个嘅时候啊， 系 入香港仔好大件事嘅咧嚟噶， 嗯， 郊外嚟噶吓，咁就而家你话即系俾层你就发啦，系咪啊？南湾啊，数码港嗰度俾层你话，嗰阵唔系噶嘛，嗱，咁你先有啲人入去，即系你做旺咗啦，开咗个埠啦，田湾啊，香港仔嗰啲开咗个。个单位啦，开咗个区啦，咁然后你先可以慢慢加人入去，跟住旺，跟住咩开荒系有，一定系有呢个作用噶嘛。 系 而家即系你能够俾层楼，你大埔粉岭，你梗系开心啦。我做房屋署嗰阵，啲人唔肯去添，即系观塘重建，咁啊安排喂你去咩啦，长华村啊嗰啲啦，咁啊哇啲人妈妈声 嘅，开荒楼啊呢啲真系， 乜你当我咩 啊？ 即系九十年代初先有嗰条电力化铁路，咁啊开始以为话啲人会高兴啦，唔系嘅，开头啲人系好唔肯去嘅。 咁唔系，咁你南沙嗰边即系广州南沙啦，唔系讲紧南沙群岛啦吓，大家唔该清晰啲啊呢个概念啊。咁啊南沙嗰边就配套都 OK 嘅吓，一小时生活圈啊嘛。 配套就未有嘅喎，即系等于当 即系唔系话而家相比起以前，你话香港仔啊，你如果起嘅时候啊，快好多嘅当然啦 ，OK 吓、啊。 诶，其实都系咁嘅咋，开始。有啲屋村啦，跟住有起啲细嘅商业中心啦，咁变咗有翻啲社区设施啦，咁样有又唔好啦，好嘅就系即系地大物博系嘛，宽敞好多。而家喺新界啲地方个规划真系好好多嘅。 唔系佢嗰个地方佢多啲啦，而家系话啊又收翻呢个方案啦，个地方系个总面积系大过香港岛嘅， 一百里、啊。咁如果系横琴咪少啲都五廿里喎，咁你几 大？唔系条桥系抄澳门嘅，澳门嗰个科技大学啦吓。 啊，澳门大学好似系起咗入去， 殖民咗啦， 搬咗入去，将会搬咗去。 系，但系问题系你所讲配套啦，第一样嘢吓，又要起路噶啦吓，我哋嘅准则嘅交通嘅，起码我哋嘅准则系交通设施啦吓。 你话俾咗个福田区，我哋就简单啦，整条铁路，整条咩个，整条公路高速公路过嚟得啦，系嘛？ 系，我哋又要 即系澳门入去横琴啊，好简单，因为佢系黐住噶嘛。而家俾一忽你咧，就系希腊走咗去意大利嗰度咁。即系嗰啲殖民区啊， 但系我哋都派啲官员去噶，OK？ 咁系咪有啲警察喺度行下 bit 啦，系咪先？边个会走去佢嗰度咧 ？OK 吓？ 咁啊，其实系好大嘅计划嚟嘅。 系啊， 即系你唔能够话梁振英冇大气魄噶，谂啲嘢都几巴闭嘅，谂埋啲咁。 嗱，呢条桥 work 咧，你所有水火咧走嗰度啦 ，OK？ 吓、 啊，咁即刻解决晒添。 系啊，成条广东道搬过 去买嘢，咁使乜走咁远啫？ 系啊，喺 广州唔好咩？ 喺广州即刻去啦，唉，唔使咪。攞住 翻20蚊先啦、okay ，你只喺上水入去，即系喺咩入上水就已经收咗你20蚊，即系费噶啦嘛，路入上水 系噶， 南沙佢又唔系直接系嗰个政府起咧，系呢个南沙政府咧。OK 啊，咁南沙政府喺边度咧？咪冇鬼咗噶咯。OK， 阿霍英东搞都系好受气嘅，俾啲地区政府搞搞震啊咁嘅，即系佢本来想发展南沙噶嘛，霍英东。 嗯， 咁而家都仲系啲未搞掂嘅，即系佢都有好多嘢喺度搞紧嘅咧。 嗱，我哋咧就如果你个宏观啲睇咧，将啲轻工业啊搬翻翻去啦 ，OK？ 轻工业仲有轻工业啊， 唔系，你仲有六大支柱，全部都系服务，其实冇六大噶嘛，得几大嘅，得三大嘅。 咁香港人叻嘅，你话做翻系好快嘅， 嗯， 做翻好快嘅。不过就我又唔明佢起咗嚟之后，嗱，首先个法律点解决咧？你系咪话行香港法律？你讲好简单， 系啊，行政区咯。香港行政区，不过中国2047年嘅咋？ 呢个意义就不大嘅、嗯 啊。 因为我哋都系到2047嘅，你知唔知 道？系咁啊，大家唔家产啫嘛，冇所谓啫。 香港啲土地都系2047年，而家 市委书记啊嘛，我哋系。 唉，1997年加50年就系2047啊嘛，其实冚唪都系2047。基本法写咗噶啦，即系其实系冇你从来冇香港人买屋啊，以为买咗系自己一世，其实从来都买个年期嘅咋。 系，咪佢个年期比你条命更长，咪可以一世咯。 即系港岛区嘅时候咧，就当系即系佢都系只系批个一幅地、两幅地出去，即系所谓 freehold 啊，即系土地嚟讲咧，即系永远俾咗人嘅咧，批出去嘅就系教堂嗰幅地咋，即系喺花园道嗰个教堂啊，圣约翰唔系即系天主教嘅教堂啊。 啊， 就佢唔敢批一啲即系卖咗卖断咗嘅，因为你主权唔知噶嘛，咁所以政府英国政府都冇批过香港啲地系永远即系批卖断嘅，全部都系年期。 你讲翻喺经济角度嚟讲就 O K 嘅，咁你嗰度啲地价就会应该起噶啦，啊咁由于系对香港嘅品牌有嗰个信任啊嘛，哎管理应该 O K 嘅咁样样。 咁其实你贪香港嗰啲管理啫，系咪？ 系咁你，但系你好大镬过你当地政府又管得咁差嘅管理。咁香港佢就管得咁好， 咁问题 好 shame 嘅。Okay? 问题咁你广州啲人入得去先 啊 即刻系问题啦。 定唔系咁？你咪分两个咯，一个就系签到嗰个区嘅，另一个就签香港呢边嘅，咁咪得咯。 啊，咁、就是、香港上到去咪变咗捞埋啲大陆人咯，喺嗰度。 咪系噶啦吓， 咁咪你管埋佢咯。 吓咁啊，要承认埋当地居民，咁你当地都有啲居民噶嘛？你讲自己农民咩？ 是啊，咁啲农民点咧？系咪要搬走咧？嗱，如果跟国内嗰啲做法，其实系移走佢哋嘅。 唔俾钱佢得噶啦，嗰啲。 系，咁总之佢搞掂啦。咁嗰个区就系全部香港人嚟噶啦。 系啊。 咁可能你就好似犹太啲殖民区咁啊，咁咧就调翻转头啲巴勒斯坦人入去做嘢，朝头早入嚟，晚黑就要走咁咯。 系啦、啊，你带镬埋周边嗰啲咁嘅地区嘅， 系唔系咁佢哋过嚟打工冇所谓嘅。 啊。 即系等于马来西亚都有啲人落去新加坡打工嘅，日日过关嘅。 啊、 即系香港人上深圳啊，上广州咁一样啦，做嘢啊。但系佢唔系嗰度嘅居民嚟嘅，即系唔系常住居民，临时性嘅流动人口嚟嘅。 嗯， 即系咪整到咁咧？咁嗱，一谂到呢度咁咧，有好大嘅主权问题啦。咁嗰度嘅法律系咪如果跟香港咁个土地法系咪跟香港？ 即系咪一国两制再一国两制咧？ 是啊， 咪一国两制再一区两制咧，我就唔知啦吓。即系一国两制入边再有一个一区两制 ，OK？ 咁呢边嗰一区两制咧就系可能香港嘅啊，类似系自由贸易区啦。咁咧就法律可能跟大陆嘅会唔会咁咧？啊， 唔系要系咁先有意思啊！如果你唔系嘅，咁你就即系一个开发计划嚟噶嘛。 第一啦，咁诶，我哋嗰个大陆嘅地方政府都唔会肯过你啦。OK， 无端端割地，除非你租好贵啦，你租好贵咁啊，冇所谓啫，咁有一 cap 水系咪先？ 即系咁，俾1000亿你好多啦，但系问题都唔系好多嘅啫嘛。你嗰讲一个政府冇咗幅地，成百里嚟讲。 系啊，你对于咪香港品牌，你对于你去佢信我哋嘅管理嘅啫嘛。 佢有乜好处咧？喺你喺广州个即系政府，广东省嚟嘅政府嚟讲， 起码套现先啦。地方政府欠债咁多，成个中国70万亿噶嘛。 广东省系有钱嘅地方嚟嘅，不嬲都。 唔系广东省有钱啫，但系嗰个欠债率我冇要睇翻资料啦，咁但系都应该都唔少 嘅。唔系佢系相对系其他地方咧，广东即系我哋 呢个系 华南啊岭南地方啲人咧做不嬲都系做生意咧，嘅政治咧唔理嘅、嗯，但系做生意不嬲搵钱啊，几好富裕地方嚟啊嘛。 咁讲翻嗰个法律嘅问题先啦，咁你觉得点咧？夏文伯系 好多问题就解决唔到咯。 嗯， 即系比如系咪言论自由冇问题咧？汤家华讲过啊，会唔会对到时你啲香港啲人喺住喺嗰度啊嘛？咁但系佢入去拉人咧，系咪？解放军入去拉人咁点咧？咁香港 插晒天线喺度咧，辐射去广州咯。 系啦，系啦， 啊播咁样 ，OK 啊。 嗱，咁可能唔准嗰度唔准收无线噶啦，可能只准收呢个互联网同有线啦，系嘛？铺条线啦。 唔系无线都有收费电视嚟嘅， 收费电视唔系，即系唔会大气电波啊，因为你大气电波隔篱收到啊嘛。 系啊，因为好近嘅啫嘛，你相对嘅。 系啦，即系香港个数码广播限距40伏。功率嘅，知唔知就系唔俾佢射过去深圳 啊， 亦都所以搞到佢好难接收，你知唔知？又佢又制一开头啊，呢个题外话啦。但系问题你知啊，如果你住喺侧边咧，你好难搞嘅好多嘢。咁啊，当佢有个空嘅地带，咁可能都系两几廿米阔咁嘅啫嘛，同国内隔开。咁个边防点咧？咁啊，法律嗰度要佢肯先得。咁呢个 首先你嗱，首先就会香港会出现多第19或者第20区啦 ，OK？ 八区、19区 系啦，咁啊有首先有个区议员喺嗰度啦，啊 一我讲开炸区议员啊， 一炸添啊，啱系喎，19区喎 ，OK？ 100,000到50,000到100,000人噶嘛， 啊 系嘛？你唔系嘅，你唔系就唔叫做一个区啊嘛？ 咁唔系啊，咁啊啲选唔到区议员可以喺嗰度选啊 ，OK 啊啲落选嗰啲啊，譬如陶君衡。 而家香港岛都系100,000人嘅啫嘛， 系咪？ 港岛区啊，咁你另外九龙任何一个区都系成50,000人，啊屯门嗰啲50,000人噶嘛， 嗯， 即系以50,000人做一个单位嚟计噶嘛，澳门系50,000人啊，即系一个地区啊，最少噶嘛，其实冇50,000人唔似样啦，系咪先？ 系 咁远山咗，佢亦都冇搵个活力噶。你冇翻咁多嘢喺度，佢唔会噶。你生意又冇得做，人又唔够，咁冇意思噶嘛。 啊、即系配套，我哋所讲嘅配套方面咧，就唔系讲呢个硬件啊，讲紧呢个软件啊。咁、啊、你警察系点咧？吓、啊，有冇咁多黄脚立咧？吓、啊，同埋有冇啲卫生署又点咧？吓、啊，系咪咁多食环咧？诶、啊，管埋咧？ 唔系咁嗱，反为呢啲唔系好大剂。 啊， 因为你反正香港有经验。系、 啊、你排过啫， 抽啲人去。加啲人工俾佢，咁梗系人制噶嘛？ 啊！ 即系你去打工，用翻你做惯嘅 system， 我又觉得唔系好大问题。 嗯， 即系你一切都熟噶嘛？你系个你唔望出去，你就唔知噶嘛？而当咗喺香港得噶， 系 得噶。你俾我咁，如果你话喂嗰度平三分一，咁大多数，尤其是而家就快退休嗰啲50岁到啲人啊，冇钱噶嘛。得层楼嘅啫嘛，退休冇钱噶嘛，不如买佢去买一层，另外攞一半嚟使，咁就好舒服啦嘛。 唔系你法律嗰个问题就 需要啊，其实 系好多。你法律系跟大陆啊，定系跟香港咧？就系呢个系要考究。 咁跟大陆就你去埋我份都得啦，系咪先？因为嗰啲法庭啊，嗰啲咁冚唪唥佢啲人嚟噶啦嘛。 系 嘛？咁你有事嘅时候，你点知佢保唔保障到你的权益呢？ 即 系 南沙地方法院啊。即系起码有个咁嘅 得噶啦，即系你香港人唔惯嘅，好简单。 嗯， 即系你我，比如我翻大陆都系嘅，一切都冇嘢嘅，即系一切而家生活几好啊，即系又几先进啦、啊，系咪？ 嗯， 但系一到睇电视就知唔妥噶啦，一播亲香港咧就睇到香港无线电视啊，不过一播亲即系闹共产党，我哋就 cut 咗噶啦。一讲台湾，一见到陈水扁嗰样又 cut 咗噶啦，真系好得意嘅。咁、你就知道自己身处大陆啦、啊、上网又系唔得嘅咁样，咁即系知道唔得。 系啦， 咁就系呢啲，咁呢啲你已经唔想去啦，老老实实，我嚟紧香港屈喺个劏房嗰度啦，都唔翻去住大屋啦，系咪咁讲 啊？ 系咪咁讲？即系你唔同晒噶嘛？ 咁啊，所以咧，你解决咗个法律问题咧，咁其实咧嗰、那个区域开嚟都系冇乜意义噶。 如果解决唔到法律问题，唔使谂嘅。即系我而家够翻得去咯、 啊， 喂，唔系而家，你后生啲啊？你知 唔 知？ 即系点讲咧？可以咁样嘅分开嘅嗱，行政咧就可能系香港管翻嘅，跟住咧我哋啲 case 咧全部都系去排晒期喺大陆嗰啲咁嘅法庭去拍去上嘅 ，OK？ 哇，唔得，咁已经唔系啦，你应该冇住啲 review 呢样嘢啦， 系咯， 系咪啊？咁重要冇咗住啲 review， 咁你点算系残影啊？系嘛？唔系 我话即系你有冇你知唔记得有段时间香港人好兴去大陆买屋噶？ 九十年代啊， 九十年代嗰阵啊嘛， 系啦系啦， 嗰阵长时间雅兰旺角雅兰嗰度有展销会噶。 啊咩？ 即系睇相啊，嗰啲示范单位搭个示范单位等你睇包噶啦咁样。嗰阵时系最贵噶嘛，九七前有一轮地产贵得紧要噶嘛，又系升飞紧噶嘛。 系 个疯狂程度就仲紧要过而家噶嘛。嗰阵时香港人系冇希望噶买楼，所以就个个咧走去大陆度，几十万就买成间屋噶咯，知唔知？ 系啊， 中山星辰花园 啊嗰啲咯， 樟木头啊， 咪九十年代最兴嘅咪二拉村啫嘛。 啊，个类似啦，啊长平啊，广州长平卖晒广告嘅。咁咧，普通人，你如果打工仔住公屋，喂，你真系好苦噶嘛？谂住睇佢自己居住环境咁样，但系嗰度十几万就可以买一个单位咯，成千尺噶，即系依家香港都好窄噶。 嗯， 即系喺星辰花园啊，我咁所以咧就逢周末咧就佢配套都几好噶，有埋车啊咁样入到成个大城咁噶，大到咧等于我估系成个粉岭或者成个上水咁样，或者成个。铜锣湾唔止啦，啊铜锣湾咁啦吓， 嗯， 你踩单车都成个钟先，即系先行一跨噶，好大噶，佢成个屋村嚟噶， 系， 咁咪依家唔知点啦吓，嗰阵即系我讲紧个叫星辰花园喺中山嚟嘅，好多香港人，好多人去嘅，我细佬有层喺度，所以我就去过一次，即系有间屋喺度， 啊， 咁但系咧，你话香港人系咪会退咗休上去住咧？我估而家卖翻晒俾啲本地人， 咪租翻俾佢哋咯，即系租唔起嘅，不过都 唔兴租噶嘛，你咁远又好难收租，咪多数系卖下卖下。我谂而家佢哋有钱啊， 咪通常系咁嘅，你好耐冇翻过去咧，入边啲财物就唔见晒噶啦 ，OK， 又系俾人盗窃咗噶啦，啊， 有啲咁嘢，咁 啊，系啊，而家系咁噶， 唔系咁亦都你都唔会摆好多贵重嘢喺度嘅，讲真， 我谂佢咩都偷嘅， 雪柜啊咁啦，最多系咁嘅啫， 嗯。 咁问题即系你话香港人有冇经验咧？翻咗去买间屋咧，其实有嘅。而家香港人有冇经验话住咗过深圳咧？我楼下个石 Q 就已经系啦。讲开话住喺常平嚟嘅，咁吓我一跳。原来成家住咗翻去，佢话大啊个地方。 唔系咁，佢本来喂咁，我哋本来嗰啲系香。就由大陸移民過嚟香港噶嘛，好多都係。 佢只不過 翻去嗰度嘅鄉下，或者係佢以前居住嘅地方咁樣啫嘛。 我估起碼有幾萬人啦，住咗喺國內嘅一樣有。佢如果翻嚟打工，佢咪淨係可以喺粉嶺上水呢幾個區咧，兩三個區咯，條火車線一落到嚟咯。咁佢冇乜所謂，佢得嘅原來係得。 嗯， 有呢咁嘅人。咁你話我哋翻嚟有冇大問題咧？雖然一即係有人抹黑曬，講到好似好差咁樣嚇。恐怖咁样流放晒啲人咁，你其实自己选择嘅啫嘛。如果你系老人家冇乜钱嘅咁样，都好过坐香港度穷死啊！咁之前翻去咯，系咪？香港就算系俾到个老人院你知老人院啊难民营， 广东计划啦吓，有讲要吓， 系嘛？ 啊，难民权嘅广东计划咁嘅样，就鼓励啲老人家就翻去广东养老咁咯。 可能都系好事嚟嘅。可能虽然好多人唔鍾意大陆就话到几差嘅。如果你冇钱呢咁嘅情况呢喂甚至有钱唔好话有钱好似我咁啦係咪咁如果嗰度又阔又正又有医疗咁啦最紧要啦老咗好难搞啦。 嗯 係咪咁其实返去有乜问题呢 即係咁你个自由嘅土壤㗎嘛你鍾意香港除咗管理 ok 之外咁你就有个。 有高铁返嚟㗎嘛。 係。啊！一小时生活圈啊，讲翻南沙嗰度。 系啦，即系如果我系喂翻香港过周末，即系唔瞓觉嚟讲啊，早去早车来就晚车返咁啊，一日翻嚟乜都得啦，十点零钟。我上次翻去都系噶，上次翻去中山啊，咁因为我哋有个车噶嘛，即系租咗架车飞车翻落嚟噶嘛。我食完饭啦，九点几走啦，咁翻到嚟都未够十一点，系咪？即系翻到屋企啊！ 嗯， 即系个零钟咁一路飞车落嚟，就翻去罗湖嗰度过翻境咁。咁你可见即系唔系一件，即系你惯咗冇嘢嘅，即系住咗上去系冇嘢。 但你个精神上你感觉仲系香港啊得啦，精神上 唔系噶嘛，而家就系话连当地即系点讲个租出嚟俾我哋香港嗰、那个地方、那个行政立法同埋司法都系行我哋嗰度嘛。 我觉得呢个咧就是、最大嘅困难之处啦，因为你涉及主权问题， 系 地方政府都要觉得有主权啊，佢哋一样俾人闹啊嘛，你成日 cut 咗香港嗰忽去，香港已经鬼晒咁嘈啦嘛。 嗯， 开头话上咗整一忽同深圳一齐用啊嘛， 啊， 嗰、那个东北发展计划啊，呢个梁振英嗰啲文嗰度讲过噶嘛，我都写过两篇文闹啦，佢系写个好详细嘅计划出嚟噶。 咁深圳叫做吓，叫价高好多嘛 ，OK， 咁、哎、你去啲穷啲嘅大西北咁样样，如果呢个南沙计划 OK 嘅，其实根本上全公中国每个省都可以割一忽出嚟俾香港做呢个殖民区得噶。 如果香港可以即系攞咗人哋一忽， 啊， 咁人哋又会要求你香港开放， 啊，有啲 exchange 啦 攞翻一忽噶嘛？深圳话喂，我哋深圳啲有钱人话我落嚟住，咁有冇问题呢？咁样整个区啊，我落到嚟，开头个构思咪就咁咯。 O K， 咁但系唔知点解，当然啦， 即系古董啊嗰度， 信香港嘅普通管理，但系对于香港嘅谈判技巧咧，非常之差噶嘛，永远都系输噶嘛。O K， 香港输定佢输？香港唔差噶，应该即系呢啲。 啊，唔系噶，永远都会濑嘢噶。O K， 我发觉系。 睇下你用公帑定系私人发展啦，如果公帑又系唔使谂噶啦，即系啲人系嘈死佢噶啦。但系你话叫啲商人上去，咁啲商人就会自己识计过条数，有着数就去，冇就睬你都生芒果，系嘛？ 咁讲埋另一单先啦，呢、這个吓、啊、大楼啊个情况。 呢、這个有趣啦， 系点有趣法？ 呢度有啲。即系法律嘢常识可以 介绍下嘅。讲下个背景先啦，系点样咧？都判好似系啊，大楼就喺嗰边就被判咗五年，系咪？喺澳门因为贪污嘅问题，系咪啊？ 啊， 就起嗰层 贪污案， 起层楼啊，嗰个叫咩楼啊？唔记得咗咯。 哦，欧文龙案系。 系啦，欧文龙案。 欧文龙案，咁佢同罗杰成就系涉及啦呢件案，咁就可能系贪贿赂人哋啦，贿赂啲官员咁啦。欧文龙判咗罪噶啦，咁佢而家就判埋啦。咁啊，一般人一听就知啦，香港啲人系咁噶啦，即系贿赂呢啲规矩啦，系咪？香港都系咁贿赂咯，何况去到澳门，以为好爽啊，咁就嗨嘢啦，系嘛？咁而家咧问题就咁啦，判咗罪啦，判咗监啦。咁啊，好似好得意喎！澳门十年唔拉唔到啊，算有时效 喎。吓，有时效咁顶紧嘅？ 我睇戏睇过就日本，你知唔知啊？谋杀案都系卅年嘅咋？ 哦，即系如果你拉唔到咧，就冇罪噶啦。 拉唔到就冇咗噶啦。Lapse of time 啊，即系有时效嘅。咁香港都有时效啊，就民事里边嘅啫嘛。 系， 即系你咩逆权占有啊嗰啲咪咯。一般民事你告人啊，三年啊，六年啊，即系疏忽伤人啊嗰啲。即系民事索偿咧，你最多都系三年到六年嘅啫，合约啊嗰啲过咗咧，你唔追就冇噶啦。 嗯， 但系刑事咧就一世噶嘛，所以咧有啲人走去台湾啊嗰啲咁啦，贩毒啊嗰啲咧，咁佢死嗰日都好啦，佢一翻嚟就要告佢，咦耐唔耐都有啲咁嘅新闻嘅，即系走咗去大陆廿年翻嚟都照样告佢， 嗯， 咪照样判嘅，冇得走嘅，咁啊终身嘅刑事嚟讲。呢、這个香港同澳门唔同啦，斯夫罗啲地方好似有啲咁，啊会有啲哲学理由嘅，即系 认为 人嘅 identity 会变咗嘅，隔咗咁耐，咁所以咧唔一定系再，即系你 即系今日之外打到昨日之外啦，已经系咪？ 你例如你后生嗰阵，可能你系好坏嘅，又偷嘢又成嘅，咁啊打烂人啲嘢咁，但系隔咗廿年，你已经变咗第二个李嘉诚啦，咁样吓。 都唔系嘅，我发觉咧、那个后生 又做咗善事又成，咁系咪就要追究翻你细路嗰阵？原来犯个法咧，十六岁 可以讲咁讲啦。但系性格方面咧，后生一个扑街，老咗个扑街嚟嘅，只不过识走法律罅个扑街啫嘛。OK， 系 咁 啊，好嘅， 冇分别嘅。OK 啊， 好个人嘅习惯嘅，我哋都唔紧要啦， 系 咪？咁问题即系你可想而知，即系个逻辑啦。咁啊，总之即系个。identity 咧就喺 common law 咧就唔理你嘅、嗯， 即系 你个人个性格转咗，成个人变咗都好咧，都仲系追究翻你犯个法嘅。咁后生嘅时候十零岁犯咗法咧，到你老咗可能揾翻出嚟都告你嘅。咁、 嗯、 变咗就系 life 噶啦， 咁但係澳門又十年又唔使追，咁你係咪啊都年紀都唔細㗎啦嘛，劉元雄係嘛？十年唔 過澳門， 唔係唔過澳門係唔出得境喎。 哦，係啊，點解啊？出境 嗱，香港你其實 check 到嘅澳門，即係你上新聞睇到香港都有條引渡條例，係唔係全世界都引渡到？但係有十幾個地方，十幾個地方已經好大劑，因為全部英國啦、美國啦、加拿大啦、澳洲啦、中國大陸啦，即係啲主要嘅地方嚟嘅，其實都係有咗引渡協議。 係。 咁咧有引渡協議咧，變咗咧佢判咗刑咧，你就要引渡佢翻去服刑啦。咁國際法裏面咧，基本上有啲咧常識嚟講，知道有啲係唔引渡嘅，就係、是、有幾個原則嘅。第一，政治犯唔引渡啦， 係 本國國民唔引渡啦，即係我哋嘅國民去咗你嗰度犯法咧，咁咧翻到嚟咧啊就唔可以有權唔引渡嘅。咁咧軍事犯唔引渡啦， 係。 即是死刑不引渡呢，如果对方没有死刑。 啊、 所以啊赖昌星是吧， 是赖昌 因为中国有死刑的嘛。咁好像是承诺不判他死刑才引渡他回去的。因为加拿大没有死刑的嘛。 是啊是啊。 咁、有个原则就是大家都有那样法律呢才引渡的。即是如果我这里 不犯法的，你嗰度犯法嘅，你一即系个人喺你嗰度犯咗法，走咗嚟我度咧，咁我系唔引渡嘅、 嗯， 因为喺我嘅法律里面冇咧，就唔犯法嘅。 嗯， 系好啦，呢、這个叫双重犯罪原则。咁啊，喺呢几种前提之下咧，就引渡得啦。咁啊，大家仲要协议啦。咁香港同台湾系冇协议嘅，咁但系咧，系咪所有人都走得去台湾咧？呢得咧，唔系嘅，因为佢有国际刑警噶嘛。大家都是国际刑警，就是一个组织来的，国际性组织。大家合作的、即是这些罪犯。咁、比如假设他不是合法入境咁啦，咁他咪拉咗他，然后在边境就交返俾你囉。咁、台湾自己香港的罪犯走咗台湾呢，而家做法都是大家在飞机度交收嘅啫。 喔、 咁你派人上机他交俾你，咁压佢返嚟啦。咁、其实一般是可以拎返嚟嘅。啊，咁当然啦，就要大家都佢合作啦，系佢搵啲理由拉鬼咗佢啦，然后交俾你啦，咁、样。 咁所以就大楼就应该唔出得境，系咪？ 系啦，因为十几个地方肯定就包括中国大陆啦。 啊， 明唔明？香港同中国大陆咧，原来都系冇引渡协议嘅，但系大陆同澳门系有咗噶啦。 O K， 啊， 咁即系佢入大陆咧，大陆就要帮佢拉佢。 嗯，原来咁 ，OK 咁啊。 亦都肯定大家都有相同嘅法例，唔使 exactly 一样噶，即系嗰啲贪污啊嗰啲咁法例啦，系嘛？ 系。 咁啊，即系基本上你亦都信得过佢嘅制度啦，系嘛？嗰、那个唔系冤狱啦，咁样。咁即系 up to 呢啲嘢 check 过晒冇问题咧，咁大家都要尊重对方啊，独立司法制度，大家嘅司法制度都系合理嘅咧，咁就要引渡啦。 嗯。 咁啊，死刑啊，当然唔得啦。咁啊，呢个唔系死刑啊，坐几年啫。咁十年内唔出得境，系咪都几痛苦咧？ 哦，咁佢用边个 identity 咯？睇下 冇啊，咁你边个 identity 都系贪污啊嘛？全世界都有贪污嘅法例噶啦。你去美加都系啦，仲近添啦，即系可能仲严啦。 哦，唔系，我发觉有个好特别嘅情况，就系、是、如果嗰个人咧，佢又同时有香港身份证啦，同埋持有几个国家嘅护照咧。咁我可以喺香港身份证入咗境，跟住用其他护照出境都得噶。 系啊，咁佢系逃避啫。 O K， 系啊。咁我哋就发觉，跟住唔系最得意嘅就系咧，佢其他护照嗰个名咧，就同埋个身份证嗰个名唔同噶嘛。譬如个荷兰咁样样，跟住你唔系英文嚟噶嘛嗰啲。 哦，唔系，咁你揾唔到个人或者 identify 唔到佢啫。 系啦 ，identify 唔到，但系俾佢出咗境，咁佢咪得咯，系咯。即系佢知识破裂啊。 都唔系噶，你好简单噶咋？你比如佢大佬去咗纽约，用第二个名，用第二个护照咁样吓。 系。 问题你澳门啲警察可能追踪佢去到嗰度， 有冇咁勤力啊？ 咪拉得咯，即系你要拉佢唔系好难噶咋，即系。 系、哎，你追踪到佢，你美国咁咪梗系拉到佢啦。 要咋？要揾到个人啊，即系唔系咁难嘅，即系除非你唔足不出户咁啫。最近嗰、那个。 斩刘俊图嗰两个去到东莞咪咁咯。 嗯， 佢啲千危险人唔敢出街啊！你中意入门咧就系去街行下啦，咁就衰咗啦。 O K， 就俾人拉咗啦。 咁啊，人系社会嘅动物嘅，就唔可以成日永久隔离喺屋企嘅。O K 吓。 系咁，你如果知道俾人拉嘅，就几大都唔出街啦嘛，系嘛？咁佢就系因为佢非法入境之类啫嘛。或者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咁驱逐佢出境，根本都送翻落嚟香港啦。所以冇噶，即系唔引渡咧，唔引渡就唔等于你唔可以即系拉咗佢解翻佢翻嚟嘅。即系你个人咧变咗系好有心理压力嘅。 O K， 系嘛？即系你两位富有人家嚟添啊嘛，咁好麻烦噶嘛，佢嚟讲。简单嚟讲咧，其实最好就去坐鬼咗佢啊，都要坐。都要坐三年陰公啫，咁系咁啦，系嘛？呢啲都好事多為嘅啦，啲有錢人系咪先？ 唉，冇計噶啦，系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 夠噶，夠鐘啦，冇時間講啊。 系啊，差唔多。 主動嗰單嘢，哦，咁有噶啦， 啊。OK， 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再講過。OK，OK， 拜拜。Okay, bye bye